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九集。杜艳丽拿起了筷子，准备安静地吃上饭。虽然她已经把自己吃饭的习惯告诉了单隐生，但单隐生显然不信邪。 杜总，你的教学过程预计多少时间啊？ 杜总，你平常会把包养的小情人带回家吗？ 杜总，其实我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包养情人的事从来没有被报道过？总不能所有报纸都收了你的公关费吧？杜总， 杜总， 杜总， 杜总， 杜总。 面对单隐生的喋喋不休，杜艳丽始终不说话。单隐生更不服气了，毕竟他现在不饿也没胃口，他只想给杜艳丽找麻烦。 杜总裁，杜先生， 艳丽，艳艳， 丽丽， 阿艳，小丽，嘟嘟嘟嘟，小丽丽，丽丽，艳艳， 尽管单隐生絮絮叨叨个不停，但杜艳丽始终一声不吭地吃着饭。杜艳丽吃饭的速度不快也不慢，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饭菜上，而捣蛋鬼说的话在他心中就跟杂音一样，无需关注。没一会儿，单隐生自觉无趣，就站起来走到一边去了。 总算可以好好吃饭了。 杜艳丽一边想一边伸出筷子夹菜，刚夹起一筷子青菜的时候，突兀的撕纸声就从客厅那边传了过来。他顿了顿，朝客厅那边看了过去，只见单隐生坐在沙发上，翘着腿，手里拿着杂志，正一页一页地撕着玩。杜艳丽把青菜夹到嘴里，一边细嚼慢咽，一边思考着该如何调教这个不听话的包养对象。到了最后，杜艳丽还是在撕纸的噪音声中把这顿饭给吃完了。她轻轻放下筷子，擦过嘴漱完口，就朝沙发那边走过去。就在这半小时里，单隐生所坐的沙发和周围的地面都已经被碎纸条淹没，而单隐生的身体靠着沙发扶手，双脚也从茶几挪到沙发上。 吃完了？杜总裁八风不动，佩服佩服。 嗯，吃完了，乖一点。 落在单隐生脸颊上的这一吻轻柔冰冷，不含有任何暧昧，倒像是雪花落在脸颊，如同杜艳丽给人的感觉一触即分。而后杜艳丽放开了单隐生，无视满地的纸屑，坐到对面的沙发上。 如果这只是普通的包养对象，我早就和对方解约了，这也是我只接受定制品的原因。我付出足够金钱，就该享受等价的待遇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包养的对象本该清楚明白，毕竟乖巧懂事是最基础的要求了。但是单隐生，我给他一点耐心吧，毕竟我和他之间签的不是真正的包养合同，而是一场教学包养。既然是教学，那么要面对不乖的、愚钝的学生也算正常。 杜艳丽不再纠结于吃饭不说话的这个问题，毕竟他刚刚已经提醒过对方了，现在就没必要再重复强调。如果对方再犯，他自然会给对方一个更加深刻的教训。 你的房间准备好了，就在二楼左手第二间。一楼有游泳池和阳光房，二楼有运动室和放映厅。一二楼你都可以随便进入。三楼有我的书房和卧室，除了这两个房间不能随便进入，其他地方也都对你开放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想回家或者待在这里都可以。我去书房，你不要进来。 杜艳里一离开，佣人就拿着扫帚和撮箕来到单隐生的身前，准备打扫这凌乱的客厅。 先生，让我来替您打扫一下吧。 然而单隐生并没给出任何反应，因为他还未从被杜艳里亲了脸颊的震惊中回过神来。 他就这么走了？他亲了我，然后就这样走了？ 丢下愣在沙发上的单隐生，而回到书房的杜艳里正在认真地看着书，只是他坐下不到五分钟，门就被单隐生打开了。只见走进来的单隐生从书房的左边走到右边，再从右边走到左边，而后来到了书桌前，摸了摸台灯，翻了翻书，还拿起了笔。杜艳里只好抬起头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入侵者。只见对方的手转着笔，脸上满是坏笑，似乎在说这笔就像他的主人一样，毫无特色，毫无惊喜。 艳里，你的书房布置的挺不错的，怎么不让人进来呢？不过我看你也没有关门，就直接进来了。 单隐生笑吟吟地看着杜艳里，为了彻底挑衅对方，也为了报刚才的一吻之仇，他还特意绕到了桌子边，等待着对方的反应。 只要杜艳里一开口，我就弯腰把他圈在椅子里，然后大肆嘲讽他只会嘴炮，没有本事。 虽然单隐生的算盘打得好，但杜艳里却不按他的套路出牌。只见杜艳里突然站了起来，一扯一推，就将单隐生剪手扭臂，脸朝下的压在桌子上。单隐生手中的钢笔也顺势的掉在了桌子上，笔尖慢慢的渗出了蓝色的墨水。 既然好好说话你不听，那就先教会你怎么样听话吧。单先生，我跟你说过不要进我的书房。 被反制的单隐生现在一脸懵逼，而杜艳里贴着他的耳边说的话如同冬夜里的一阵凉风，激得他浑身颤抖。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，杜艳里直起腰继续认真严肃地说道， 单先生大概没仔细看合同吧，我在合同里写得很清楚，我的生活助理不得擅自进入卧室、书房等重要区域，否则视为盗窃商业机密，必须赔偿杜氏财团的一切损失。单先生，我们身份相似，盗窃商业机密将面临的刑罚和赔偿你我都清楚，我现在就可以报警，警察是否拘留你并不重要，最后法院怎么判你也不重要，但是媒体肯定闻风而动，主动替你预留明日的头条。 Musis 总裁夜闯杜氏财团档案室，配一张你深夜进出警察局的照片，再加上不久以后的法院传票，我相信 Musis 的股票一定会经历一阵激烈的动荡。当然医生，看在我们两家的交情上，我不会这样做的。 杜艳里松开了对单隐生的束缚，把人拉了起来，等待对方站稳之后，他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。 毕竟我们的爷爷交情匪浅，为了不让老人家失望，我深切希望我们能够维持表面的和睦，但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明白，每个人最终都是独立的个体，爷爷是爷爷，我们是我们。 重新站直的单隐生发着愣，刚刚被扭到背后的手腕和胳膊还残留着疼痛，被手掌掐过的脖子同样冰冷，而撞到桌面的脸还顿顿的有点麻。这种状态的他只能逼着自己消化掉杜艳里刚刚的话。 按照司法流程，这个官司要出结果至少得半年，而流言从散布到传开只需三天，三天后 Musis 的股价就会因此而波动，如果杜氏财团再趁机搞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啊，合同就是一个陷阱，一个能让杜艳里 几乎立于不败之地的陷阱。 单隐生毕竟也是个驰骋于时尚圈的总裁，审时度势，分析利弊，于他而言也是必备的技能和素养。 他说的没错，一切制胜秘诀都在合同里，或者说一切都取决于他这个人的行事作风，所以被他包养的人都那么乖巧听话，嘴巴还那么紧，不乖巧不嘴紧的都被他送进监狱里面对巨额赔偿了吗？ 经过一番思前想后，单隐生终于想通了，他开始后悔自己签署的那个合同。 如果现在我要解除合同，他会勒索我吗？ 单隐生惶恐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不小心撞到了桌角，他随即一晃，整个人快要扑在桌子上，又连忙一撑手，结果太过用力，整个人直接摔进了杜艳里的怀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